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就拥有超过40年历史嘅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即系教协咧，宣布解散啦。咁呢个咧都唔系令人惊异嘅事吓。咁咧就呢个会长咧，冯伟华咧就话，虽然呢几日咧佢哋有啲退让啊，或者修正教协嗰个方针啊，但系似乎咧都冇乜效果，经受嘅政治压力越嚟越大，于是就决定解散啦。 嗯， 咁呢个解散咧，就后边有冇一啲幕后嘅磋商咧？例如或者俗称嘅讲数咧？即系你，因为你而家特区政府咧，我哋睇到呢一轮咧，佢哋都系着重讲取缔吓，就唔系话咧要拉人嘅，系嘛？咁亦都冇话到咧，系呢个教协咧系有人触犯国安法，咁咧所以咧，就如果以教协同呢个苹果日报嚟到相比咧吓，嗰、那个性质咧系有啲类似，但系级数可能唔同。咁所以如果你话幕后人，如果有人咧系话讲数，嗱我解散就算啦，唔好再有咩嘅拘捕行动啦。咁呢个咧解散系明智嘅，反正咧你拉歪成个镜头，你要睇横掂咧都系有人咧系希望滥炒。咁你咧《苹果日报》就执咗。如果你话立法会民主派唔参选，再加埋教协解散。其实下一步你记协都解散埋，其实而家香港仲有冇记者咧？ 咁梗系有啦， 仲有冇啊？仲有冇称职同埋即系专业嘅记者？ 光明顶，你好早时都提过《苹果日报》喺国安法之后嘅立场或者位置或者佢应该嘅去向啦。咁啊，我哋无谓事后孔明，但我觉得《苹果日报》同埋佢高层嘅遭遇咧，对于好多嘅组织或者协会或者工会咧，系有启示性嘅。 有个指标启示 系啦，因为咧，即系《苹果日报》嘅高层唔止啦，仲有啲佢嘅工作人员或者作家啦，都已经系牵涉入去国安法里边。咁你唔会知道咧，你个协会或者工会咧，几时会有一啲人系会被牵涉入来？咁可能咧。即系你话讲唔讲数呢个就冇人知，亦都如果有都冇人会承认嘅。不过即系我觉得就当然就系会睇咗之前苹果日报嘅情况，咁再作衡量佢哋嘅去向咧，我觉得都系有原因嘅。 咁特别系有一啲极左嘅舆论就话呢个教协系提倡港独啦，系嘛？咁啊，咁香港特殊大多数香港人都知道教协系同港独冇关啦，因为教协咧最资深嘅呢一位长老咧就叫司徒华， 系 司徒华最大嘅 大中华 第一统 大中华嘅 司徒华之后啊，你话呢个教协啊，呢个司徒华嘅大中华情怀派嘅精神咧，必定咧系流传落去呢个教协嘅，所以咧接掌嘅张文光啊。同埋后来嘅叶建源啊，都一定咧系，譬如话秉持呢个司徒华嘅精神，所以佢又系支联会，又系民阵嘅会员，咁点会系港独咧？咁但系当教协啊都俾人话系港独嘅时候咧，咁就即系证明啊，而家香港呢个政治环境咧，系讲一啲基本嘅事实同道理咧。就冇得講， 即係基本邏輯同埋常識已經唔應用啦。因為你見到即係奧運嘅運動員啊，張家朗一件黑色衫都已經可以掀起咁大嘅港獨嘅風波，咁你就知道唔係在乎你根本有冇主張過，或者係個立場 有定冇 嘅，唔係有定冇啊。 係而家喺一個文革嘅氣氛裏面，你個對家係任意啊，點樣將你標籤跟住落鑊嘅問題。 係啊，甚至我哋都講過啦，譬如話司徒華嚇，雖然作古咁，但係佢嘅教協甚至民主黨都係被視為啊嗰啲本土啊港獨派裏面咧，覺得佢哋係大中華交嚟嘅，甚至佢哋叫情花獨甚至佢哋 六四嘅晚会咧，都认为咧系行礼如仪。呢种即系俾港独个本土嗰啲咁嘅人咧围攻啊，或者系即系开火咧，都已经系唔系近年嘅事，都好几年噶啦已经。咁你话佢系港独，其实真系好奇怪，因为正正系港独最憎嗰班人，甚至仲憎过呢个香港政府，因为佢觉得 有啲啊极端噶啦， 极端啲啦，因为佢觉得呢啲咩民阵啊、支联会啊、教协啊、民主党呢啲全部咧系占领咗啊呢个民主嘅道德高地，或者系抢夺咗佢哋嘅资源，所以攻击得最犀利。 系咁，所以你话教协有冇政治化？佢有。咁啊，司徒华喺呢个领导教育咁多年，司徒华就系一个政治人物啦。 系啊， 系咪？咁咧，特区政府对于教协嘅政治化，包括曾经反对国民教育2014年，同埋咧长期咧系去纪念呢个六四，咁咧，身为特首嘅林郑月娥咧。是直到两年这个反修例运动之前，不但没有讲过半句谴责或者反对， 没错， 而且呢还出席他的40周年的宴会，大家呢那个友情呢是非常之亲密，拨款呢就不在话下政府，所以长久以来我们讲逻辑啊，是特区政府即使包括董建华、梁振英在内，对于在他们眼皮底下教协的政治化的活动呢是容忍甚至是支持的。 默许啦，或者是。 不支持你怎会拨款呢，半句谴责都没有。所以这个要分清楚。这个呢教协呢你说他是港独，这个呢是不存在。但你说是不是一个若干政治化的教师的组织，是，但是这个呢得到香港历届特区政府默许。好啦，咁你嘅你嘅特区政府应该就话，你应该自己承认，我哋嘅态度变咗，特区政府咧，对教协啊嘅睇法咧变咗，唔系教协有变 ，OK？ 知唔知啊？咁你话哦，唔系，教协喺反修例嘅时候，有冇鼓吹啲学生走去呢个街头嗰度暴力咧？啱唔啱啊？嗱，如果系咧，有咧，就要搜集证据。就予以控告煽动，但是呢我相信是没有的。 在当时呢反修例运动期间的教协的立场呢都已经又是被人说他呢温吞的了。 包教协的资料，现在你要有你里面呢，你现在要用逻辑去看。现在有人将那两年即是2019年的反修例的100万和200万游行。但这个是警方是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的合法游行。这两次的合法游行导致林郑呢是缩返那个送中法。同埋后来或者游行末端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暴力的冲突是两件事来的。现在有人将它捆绑，就说呢整件事呢就是颜色革命。所以呢教协咧，如果由第一日开始支持过呢个反修例呢个教师组织，咁咧，如果佢呢个系一个政治罪行咧，咁啊，全香港好多人， 好多组织， 好多组织，好多老板，好多咧媒体，你而家睇翻2019年嗰阵时，啱啱怼呢个送中法出嚟嘅时候，你睇下，除咗苹果之外，其他嘅报纸同埋其他嘅大亨。OK， 有冇有几多个人出嚟咧？系支持呢、這个 即系所以你问嘅逻辑就系、是，如果反对政府呢条送中条例，就等于系毒瘤嘅话， 系啦。 咁你个定义啦， 香港个毒瘤就多。 咁即系调转翻问， 成个香港都系毒瘤啊！ 反问毒瘤系包括乜嘢人或者咩组织？ 咁你喺逻辑上你话喂？送中法是关于商界，不关你教师，所以你教协不应该参加。是不 是是啊，他的说法是应该你为就是你是教师专业嘛，你被政治凌驾了他嘛。 那这个呢他 政府的说法。這個、 就可以讨论。因为确实呢那时候我们没有失忆啊，送中法的时候影响我们低温开始我大家都知道是影响在30年来在大陆设厂和成日往来中港之间谈生意的商界的切身利益。 系啊， 系咪？ 系嗰啲商人先至紧要啊嘛。 因为咧，你上去勾地啊、起厂啊，咁中间过程你点样得到批文啊？ 嗯， 系嘛？咁你嘅送中法嗰阵时啊，罗列嗰37条罪行都 cover 呢啲咯。呢啲系同苹果日报老板同埋呢一个教协咧系冇关系。 系， 因为佢哋咧，第一。个老板几十年冇翻大陆，同埋咧呢个泛民大多数人，同埋第二教师去大陆都唔系从事呢啲商 会。所以当时 咧， 香港有啲商会啦，都出到嚟咧表示关注，同埋咧又立场都唔系完全赞成噶。 系啊， 嗯， 咪系咯，所以要将呢啲事实咧系要分清楚，系嘛？咁啊，所以教协咧系咪纯粹一个政治嘅组织咧？唔系。咁佢都就呢个教师嘅福利啊，同埋嗰个執教嘅时候嘅种种嗰种压力啊，或者嗰、那个职业啊各方面嘅嗰个薪酬啊吓呢啲咧，都系长期争取过。咁所以个政治活动占佢几多百分比咧？系一成啊、两成啊，定系啊七八成咧？ 嗯， 呢、這个里边啊。是要看细节的、 嗯、 所以现在我们今晚探讨这个都是逻辑的问题，而逻辑一定要基于事实、 嗯、 一个社会如果你没有逻辑的意识就没有理性的思维，一缺乏理性的思维就很大镬，就集体疯狂。好了，广告回来再说。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第二件事咧，就系特首林郑咧今日讲，佢话咧呢个反外国制裁法咧，系将会由香港咧特区政府咧系纳入呢个附件三啊，大陆方面之后咧就会本地立法，系嘛？咁咧佢仲提到一样啦，系嘛？佢话咧，呢个立法过程咧，系嘛？就有助于澄清呢条法例在香港实施的程序。现在拗来拗去就是这个立法会不会令到一些银行是陷于两难。这个呢，所以你看看它的立法出来的内容。 因为未有细节、 有细节了。 美国总商会那边都说因为件事是难以评论的，因为他们需要细节才能够知道。 但特首呢就感觉他今天这么说，他说支持咧透过本地立法方式再讲实施反外国制裁法，佢强调系本地立法，就唔系话人大常委喺上边咧北京嗰度颁布。 嗯， 呢个暗示咧呢、這个。呢、這个反制裁法咧，系同呢个港版国安法咧级数有少少唔同，系嘛？ 嗯。 咁咧，佢亦都讲过咧，佢话吓，国安法咧系为香港而设。啊！草擬法案階段考慮到香港實際情況，並聽取特區政府意見。特區政府只是負責提意見，但是咧呢個咧反制裁法咧係特區政府自己立法，係咪？不過咧，佢裏邊咧亦都有講，佢話嚇有一句嘢咧，佢覺得我覺得咧邏輯上咧其實都幾奇怪，係嘛？佢話咧就 邊句？ 我嗱谂一谂啊，佢话咧就系，佢话咧外国政府或西方势力咧媒体借机炒作，就企图压制中国发展同埋破坏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嗱，首先咧，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咧，系必定有外国势力咧。在这里觉得有利可图，包括摩根斯坦利那些投资银行、美国银行，是不是、美国商会。那么呢，如果外国势力要炒作反制裁法去破坏香港的国际金融城市的地位，那么即是破坏自己的那个饭碗和那些利润。是吧？你说喂，外国势力咧喺香港反呢个叫做反制裁法咧，系企图动摇香港嘅国际经贸中心这个大城市嘅地位。咁、其实佢哋身为顾客入到嚟，佢系提意见， 他们呢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可能受损害，因为他们不会跟自己的利益作对，所以为什么外国势力要破坏香港的国际贸易地位？你说外国势力只会破坏香港逐渐融入大陆而成为一国一制的过程，这个外国势力一定会百般破坏，因为个利益。但外国势力怎会走去破坏和动摇香港是继续成为国际经贸城市？ 我尝试解答啦，即系你问的问题真的十分之深嘅，但系有个方法拆解，因为在特区政府或者中国，同埋喺国际社会所定义的国际城市是不同的，这个定义。所以如果用回我理解，就是刚才你提及特首讲的，他是讲紧他们破坏紧他心目中或者中国或者特区政府心目中的国际城市的秩序，而不是在西方这些国家或者媒体所定义的国际城市的地位。两者呢，因为我哋成日呢，呢个系语意含混啊。原来大家讲緊唔同嘅嘢。譬如话而家特区政府讲緊嘅国际城市呢，就系、是、你哋班外商或者系外国嘅记者商家呢，系完全嚟到呢系守晒我哋定义嘅呢啲金融秩序或者規則。甚至将来啊，你哋嘅活动嘅自由同限制。但系喺一直以嚟喺西方嘅投资者或者系记者，佢认为香港系好似以前咁样，佢哋依然系可以咧有一定嘅活动言论，甚至采访，甚至对一啲政策嘅反对嘅自由。但系喺而家特区政府或者林郑嘅心目中，呢啲咁嘅自由已经唔存在啦，或者系应该要改变。咁所以大家喺度讲緊呢係唔同嘅嘢嚟嘅，所以唔对嘴囉，所以咪而家出现咗咁嘅问题囉。 咁所以呢就而家呢个呢啲呢咁个语义逻辑係咪 係呀， 呢方面呢係几有问题。其实如果你係嘅话都唔使咁驚呀，因为呢2019年呢12月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这个澳门是庆祝回归的时候呢就发出指示就说呢一样要将澳门呢这个最大的赌城呢是要它转型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是不是那就有意呢在澳门建造的以人民币结算的金融中心，来到分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风险。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呢我听到特首的说话我都觉得个心嚟一嚟。如果是这样呢要嗱嗱声稳定士啤胎。 即是怎样 即是要加快在澳门呢是建设金融中心的部分。因为呢连香港的外资和外国势力呢都在这里自己倒米呢是注咬紧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万一呢如果你澳门没有个士啤胎出来，香港这条胎现在呢爆了之后。 我打个譬如 那怎么算， 香港现在叫泥马化。什么叫泥马化呢就是你可以入来赌钱。但赌完之后呢我赔返给你的那些叫做泥马。泥马即是说你不可以兑回现金，你一定继续在这里赌，赌到你输了为止。现在就是这样叫你来投资。 好啦，咁一阵呢新闻之后我们再探讨另一个即是这两个几 hit 的话题，就是某大电视台奥运评述员。 哦，星星事件。 就这个叫星星事件。好啦，新闻回来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今次咧，即日本舉辦奧運會咧，有好多咧值得稱道啦。佢政府啊、國民啊，蒙受咁大嘅災難之下咧，即仍然係一種付出一種犧牲啊，嚟到成就啊咁多個國家嘅運動員可以一展所長。包括香港咧，贏咗一項金牌、兩項銀牌、三項銅牌啊，呢啲係無私付出，而且仲可能咧係肩負極大嘅虧損。 係啊，因為今次因為冇咗現場觀眾啦，亦都好多嘅廣告贊助商甩曬啦，再未計到好大嘅旅遊或者觀光嘅收益， 係 預期咧之後可能好多嘅債項咧收唔翻， 所以咧 好多倒閉 嘅情況出現。我就一路等到閉幕禮，我又想等到以美國為首、歐洲嚇呢啲咧國家有好多左翼。知識分子咧，平時喺度講大愛包容 ，We are the world， 手牽手咧，呢啲運動員應該咧喺閉幕禮之前行出會場，係對日本政府同埋國民今次舉辦呢一場奧運會去鞠躬致謝。 嗯，都有都有啲 有冇 阿呢個多啊，好多都。多謝日本咧，舉辦。 但係呢個應該要係咧，呢啲國家嘅分別嘅奧委，即係嗰個奧林匹克委員會啊，要個規格要高啲啊。 我覺得咁啊，我覺得 唔係話個別即係阿呢阿度唔係啊， 齋講都唔夠嘅。我其實我真係諗過，奧委會係咪應該咧俾翻次，即係之後疫情冇事之後，俾日本。无条件举办多一次， 系啊， 等佢回翻本。 唔搞啦，人哋见过鬼怕。 等佢回翻本啊！ 佢哋应该咧话翻去咧，我哋会宣传日本人嘅文明啊、文化系嘛？我哋每一个运动员咧，翻到去自己嘅国家咧，一定咧系会讲述日本嘅好客，同埋咧即系尽量咧喺呢个疫情过后咧，为各自嘅国家咧介绍日本嘅旅游，系嘛？啱唔啱？然后翻到去咧，坐言起行。因为咧，日本政府今次咧就有一样非常之崇高嘅咧，就系禁止啊呢个所谓嘅黑命贵呢种恶性极左嘅政治假借以人权嘅名义咧，就喺奥运嗰度咧去散播。 嗯， 嗱呢啲咧，佢系非常之识得大体嘅。 咁日本人就喺呢方面咧，就有佢嘅堅持嘅，即係佢唔會無厘頭咁樣。 嗱，反而中國政府有官方講咧，話喂係稱許日本今次咧係舉辦奧運，當然佢有個目的，就係話希望你哋咧出年咧一樣會嚟北京咧去參加呢個冬季奧運。但係其實呢個咧至少係我咁多以嚟聽過第一個。唯一一個是官方國家名義咧，係對日本舉辦奧運咧，係表示稱許 嘅。 竟然係中國，其他嗰啲冇，你話好唔好笑？ 係 啊，喺佢哋發表聲明前，我兩晚我哋都講過啦，係嘛？係咪應該香港嘅運動員首先要感謝東道國咧？係嘛？ 咁啊，讲翻 嘢咧，话俾你听咧，你既然知道种族歧视咩嘢吓，喺外边不受欢迎，有好多人咧，佢哋嘅行为咧，你同你自己一个族群嘅咧，非常之粗鲁无礼。咁喺一个咁珍贵嘅国际场合，你应该做翻自己本分嘅嘢，去为你自己嘅形象咧，系作出一啲补救，系嘛？何况呢啲嘢礼多人不怪。是不需要呢本钱的。 都有啲攻击㗎，譬如话有啲中国嘅网民呢，就话日本嘅开幕礼同埋闭幕礼呢都唔好睇。 哇，呢啲就观感啫，咁呢个就难怪嘅，咁你只可以睇套戏啫，咁话好鬼气深深咁样，大家嚟时呢啲我觉得就冇。 又话阴间。 唉，你即係你嗱，批评呢啲嘢最紧要你自己问个良心，係咪你真诚相信嘅一个美学嘅观点，定係出于仇恨，係搵一个理由咧，揾一个借口咧去攻击人哋嘅文化，嗱呢个咧系唔同嘅，系咪？所以咧跟住咧就要评论呢样嘢啦。 系啊，因为嗱，你头先提及啦，都有啲小风波啊，譬如话 日前一个乌干达的金牌运动员在奥运会颁奖台上面做出一个捶心口的动抌心口的动作， 因为他得了是不是得了金牌， 是啊，咁就当时呢无线的评述员就话好似 非洲星星 出嚟，咁另外一个主持就话一个胜利的姿态，咁引起有人投诉 一句啫， 系就话佢涉嫌种族歧视。咁啊 ，TVB 咧就回应就话咧，佢依位运动员卓达基乌干达嘅，咁就多唔止系运动员，佢仲系旅游大使。咁而咧乌干达系银背黑猩猩最多嘅地方，所以喺运动场上佢就颁奖去模仿呢个银背黑猩猩咧，其实宣传紧佢哋嘅国家嘅旅游。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冇错。 咁所以咧，就作为驳斥翻呢个种族歧视嘅指控。 咁即系话呢个运动员本身完全知道佢呢个捶胸嘅动作会令人产生黑猩猩嘅联想，但系佢唔介意，系咪？ 啊，当然，因为佢唔系第一次啊嘛。 系啊。 如果根据资料咧，佢喺五月嘅时候喺 Instagram 已经系发布咗一张黑猩猩嘅相，咁仲话咧加咗句字眼就系 travel， 即系旅游嘅标签。 咁啊系咯。 咁另外咧，亦都喺之前啊，喺一万米嘅比赛攞到银牌嘅时候咧，同埋获得5000米以上嘅金牌之后咧，佢个照片自己都写住 silverback win。 啊！ 即系银背赢咗， 咪即系嗰只星星咯。 即系佢话自己啊， 咁有咩问题？关你出边嗰啲香港千里之外嗰啲咁嘅左交差事啊？ 嗯， 喂，你唔可以因为佢系 TVB 无线，你争佢啊？你捧 View TV 啊？呢个叫 Mirror 大晒。 嗯， 因为咧，你今日用呢一种啊，针对一个机构嘅情绪去投诉一个根本系冇咁嘅意思，亦都不存在种族歧视啊嘅说话咧，你走去如果投诉成功，你以为打击咗呢间你唔喜欢嘅电视台，但系最终你系打击咗香港嘅言论自由。 嗯， 因为此例一开，又会成为一个 reference 一个先例，搞到我哋光明顶啊，其他嗰啲节目咧，主持人咧就讲到呢啲咩动物啊、猩猩啊，或者非洲啊运动嘅咧，就会谂到会唔会接信， 嗯、 会唔会罚款？ 嗯， 喂，你而家仲嫌香港啊，系好多言论自由啊，所以呢件事为公为私咧，我光明顶一定要开半个钟头出嚟咧，射翻呢啲人。你系咪想？香港的电台的主持人快啲收咪， 我有 你唔妥 TVB 是你的事， 我有理由相信是因为 TVB 啫， 啊，冇咪系咯，所以我头先讲你个不能够用情绪，所以我要讲个动机的问题， 嗯， 系咪？如果呢句说话系 Miu TV 或者开心开电视嗰啲人讲咧，会唔会得到一个咁嘅 campaign 咧？ 嗯， 系嘛？ 唔知道，但系应该机会细啲。 喂，你唔买 TVB 广告嗰啲商品，呢个系你嘅自由啊！ 唔系，我哋成日强调要根据事实啊嘛。 但系你唔好压到其他嗰份。 个事实就系呢位运动员佢本身喺佢嘅 Instagram 同埋佢过往嘅照片里边咧，系自己比喻自己系 Silver Black， 所以至少呢单 case 系不成立。 嗯。 OK， 嗯， 啱唔啱啊？ 系， 喂，佢呢个捶胸呢个动作系令人联想到猩猩， 因为佢系有意噶嘛， 佢希望佢就算冇意啊，都冇问题。 嗯， 啱唔啱啊？即系正如呢个叫伍家朗着件黑 T 恤去呢、這个日本，嗰啲亲中嗰啲就话佢你做咩好着唔着着黑？你令人联想到呢个黑布。 我做嗱，黑布都有个即系叫做好坏嘅判断啦，但系黑猩猩呢个字系中性嘅， 因为 你唔可以假设黑猩猩就系贬义。 系啊， 嗱，如果投诉嘅人咧， 系嗰个评述员话好似非洲，佢冇讲黑猩猩添， 嗯， 好似非洲猩猩， 非洲猩猩， 呢个系一个客观嘅 描述，系 佢冇讲话好似非洲嗰啲污糟邋遢嗰啲咁嘅啊，或者一阵除嘅猩黑猩猩，佢冇咁讲，佢冇喺上边僭建一扎有判断嘅， 系一个客观嘅陈述， 所以佢讲下冲口而出，因为我哋香港人自细系睇嗰套荷里活电影叫《King Kong》， 嗯， 啱唔啱啊？邵氏都拍过一套叫做咩？ 我以为你话 星星和、 啊、我哋细个睇泰山啊，嗰啲 泰山 就 泰山多啦，唔好计泰山啦，而家老饼咁啲人唔记得， 唔记得。 King Kong 你睇过啦啩？ 系啊， 拍过两次， 嗯， 系咪？仲有邵氏拍过一套叫《星星王》，系抄袭 King Kong 嘅导演何梦华， 嗯， 系1973-74年，仲有出现呢只大猩猩咧，出现喺维港，就爬咗上去当时嘅康乐大厦。两只只猩猩喺呢啲电影里面都有捶胸嘅镜头。 系啊系啊， 啱唔啱啊？ 冇错、 啊。我哋香港人喺咁嘅文化嘅 upbringing， 但系见到你咁捶胸就谂起似只非洲猩猩，有咩问题？我问你。 嗯。 乜非洲猩猩好残酷？好残酷咩？ 或者非洲猩猩唔代表系侮辱紧佢咯？ 系啊。 啊。 喂，有啲人话唔系。喂，嗱，譬如我举例呢、這个虎鹤相迎 ，OK？ 嗯。 蛇形雕手，广东好多武术都是模仿啊啲动物嘅， 系啊， 系嘛，咁啊蛇形雕手啊，做只个手势咧，好似条饭铲头咁样 ，OK， 嗯， 咁你话喂似条蛇，或者似只鹤，似只老虎，呢、這个构唔构成一个侮辱咧？佢去 perform 呢个武术嗰啲人知道佢哋呢个形体系来自呢种动物嘅观察，啱唔啱？ 嗯。 咁啊，同呢个乌干达嘅运动员个动机完全， 所以嗱呢个投诉咧，反而产生咗所谓嘅逆向歧视。投诉者其实先入为主，对于 大你自己有 猩猩嘅形象同黑人联结咗一齐。 乜你觉得啊？乜你觉得、啊？第一啊，猩猩系一个好残酷、好低等嘅动物咩？唔系、啊，我哋睇到 YouTube 好多咧，即系嗰啲。大猩猩啊，嗰啲 gorilla 系啊， 系嘛？不但有母爱啦，而且咧系有正义感。 嗯， 当佢哋受到动物园嗰啲观众掟嗰啲石头咩欺凌嘅时候咧，呢啲猩猩系表达出个愤怒啊。 嗯， 系嘛？我觉得咧，猩猩同埋动物咧系高级过某啲地方嘅人，系嘛？啱唔啱啊？所以话呢个动物园，咦？点、這、呢个呢、這个诶呢、這个运动员啊？咦？点解似呢个非洲猩猩咧咁？ 我就冲 口而出 嚟， 你不能够证明个动机系喺度散播种族歧视，同埋呢件事冇受害人。 嗯， 只系你性侵犯咧 ，Oh me too， 一定有受害人，冇受害人。 啊，所以 你话呢？你话香港有几牙烟啊？你话？ 所以而家咧，即系嗰种反智同埋反逻辑。 反 好嚴重， 系啊！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正如我在12年前2008咧，我在呢个光明顶咧，呢、這个奥巴马咧上任咧，我话奥巴马似只马骝。我不但系开麦讲，佢专栏咁写，我明知嗰啲左交咧会有啲嘅小脑条件反射或种族歧视，我就问，我指奥巴马似马骝，系指佢瘦削。矫健同灵巧嘅身形，点解你即刻谂起非洲嘅马骝未开化？喺我嘅文化语境同埋嗰个思维嘅 context 里边，齐天大圣马骝系英雄 ，OK 啱唔啱 你 set 定个 trap 俾人踩， 冇错啦。喺广东武术里边有猴拳，系咪啊？ 嗯， 啱唔啱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吓，曾氏余民犹可分吓。呢、这个咧，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军棚，更加是偶像英雄。 嗯， 同埋一个荷里活的前度歌星兼明星法兰仙纳杜拉，60年代佢的花名叫瘦皮猴。咁点解啊？嗰阵时冇人联想到是肤色。只话佢系瘦皮猴，就系、是、指佢身形瘦削、细粒，系咪？咁我话马奥巴马似只马骝，点解你哋即刻咧就跳入去，就话系种族？ 就可见呢班左交心里面是充满心魔，我不是。 唔关事，嗱，陶生，你又真 系 好记性。又 话你系，我话我唔系。 咪同 TVB 嚟先。我个动机 系因为你讲啊嘛，第二个讲冇事 啊，所以咪从 你系 TVB 化。 因为我用唔系 TVB 嗱，嗰阵时冇唔啲人唔憎 TVB。 即系我举例， 我系用逻辑咧，系令到左交无所遁形，所以咧佢哋始终有啲人咧，从此就产生仇恨，佢哋冇得搏啊嘛。 嗯， 系咪啱唔啱啊？ 即是左交呢是不停要找这些。 喂，所以呢你去执这些这样的西方白左这些口水味呢，喂你照一下块镜啊。 陶生， 你现在香港华人社会你还有剩多少言论 自由？你应该都知道呢，就是左交的圈子，无论他们是在大学学者或者是一些作家评论员，他们要找呢啲對象，佢哋先至有嗰種養分去。 然後佢哋就佢哋呢班人反共啊，話俾你聽反中啊。但係一講到呢個奧巴馬似馬騮咧，佢就豬心論啊。 嗯， 佢豬我個心啊。 嗯， 佢一口咬定啊，你唔係咁嘅用意。我話俾你聽，你係我條蟲咩？我當時講，我純粹就係形容佢嘅身形，唔係咧指佢個非洲族裔或者係膚色。 嗯， 啱唔啱啊？所以我而家好骄傲咁，今日我可以再讲一次，成隻马骝咁嘅奥巴马咧就开生日 party， 结果唔戴口罩。 O K， 系你唔好咁记仇啦。 唔系啊，喂，啱啱我讲嘅呢单， 咁多年 非洲性 ，Donald Trump 都落咗台啦，已经，我仲要讲奥巴马， 咪 三届之前， 证明光明顶嘅原则啊，系嘛？是 timeless 啊，我哋系唔会转态嘅，系好多大原则咧，系企得好硬嘅。 嗯， 我话知你啊，嗱， 我哋都重复讲好多次啦，呢啲左翼或者左交咧，佢哋个立场咧系对人不对事 嘅，同埋呢啲咁嘅人咧，美国读书咧读到咧半桶水， 佢哋对于一啲世界上其他嘅地方啊，会持双重标准，譬如对于黑人啦，当然佢哋系特别。就是重视他们的权益啦，但是你调转换了，我们都讲过，在中东阿拉伯世界他们又会用另外一套的说法，就说比如说他们的这种是他们的民族性啊，又或者他们的风俗，所以又不用纳入他们那种平等的标准。 所以我不是讲过左，我不是讲过左交衰过共产党。是吧， 有些时候都是的。 骨子里面真是的。 嗯， 系嘛，同埋虚伪啊！嗱，呢一个叫纽约州州长库莫， 科莫， 科莫， 嗯， 系咪竞选嘅时候咧，以大义凛然咧铲呢个Donald Trump， 话佢咧性侵犯啊，话佢咧喺纽约嗰阵时 系啊系啊 咩嘢一定要咧过，而家咧呢个科莫库莫本身。就被多名女同事指证， 但 是性侵犯。 西方的左交似乎放过他。 是啊， 你换了那个荷里活那个维根斯坦。 是啊， 就死了。 为什么今天 萬箭穿心 得到的待遇是跟维根斯坦是争 的？不同的呢，那时维根斯坦被人围剿。最后而家坐监啦，但系科莫你见到个新闻或者嗰啲评论咧， 好噶， 好轻好轻力啊！ 嗰啲美国嘅媒体咧系好轻力噶， 系啊，甚至荷里活都唔出声啦， 唔出声噶， 荷里活啲女星去咗边啊？ 纽约州州长，纽约州， 喂，纽约应该系 Woody Allen 啊嗰啲咧，即系嗰啲 话 Manhattan 啊呢啲好知识分子， 嗰啲自由左翼嘅知识分子嘅基地 ，Village 电影 点解唔出声？ 设计家点解唔出声？ 冇人出声嘅， 啱唔啱？ 咪就系咯， 系嘛？你话呢啲咪就系交毒啊？左交嘅交毒系嘛？ 嗯， 啱唔啱啊？ 因为 你对 TVB 有唔同嘅睇法，喂，即系你讲佢话你对佢另一个睇法，呢个另一个问题系嘛？ 嗯， 但系呢个大原则咧，你再咁样咧投诉，你真系惊香港仲有太多言论自由症啊？系嘛？ 嗯， 啱唔啱？ 系，所以即系所以唔能够因为因人肺炎或者系因人咧，就个立场要转嘅，要根据事实。 啱唔啱？ 嗯， 啊嗱，呢个枯木自己咪衰咯，系嘛？睇下你美国左交点样样啊！所以咧，难怪人哋啊怀念 Donald Trump 噶，好多人系嘛 ？Donald Trump 唔系一个咧第一流嘅人物啦，系嘛？就问题系呢班左交衰过 Donald Trump 啊！好啦，听晚11点。 登绝岭看世界， 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